上帝会保佑我的，爱情总会来的，我在梦中一切都有，可惜现实啊常常是相反的。爱他的男人很多，那我要选什么？我在雨中喝着闷酒，反正幸福啊对于我是奢侈的。清楚了，其实他不爱我，奇怪地球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。神啊救救我吧，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，是可怜吧，我没爱过，人生是黑白的，神啊救救我吧，一个人忘了半辈子了，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，他那又在哪？在哪？哦，神啊，救救我吧！一把年纪了，一个爱人都没有，孤独是可怜的。如果没爱过，人生是黑白的。神啊，救救我吧！一个人忘了半辈子了，为什么？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，他呢又在哪？上帝你保佑我的，沉默的嘴唇还流着泪痕，这不是胭脂红粉可掩饰的伤痕，破碎的心灵流失了多少的情，弥补的谎言常犯的借口，我不会去当真。爱的心旅程只能够你我两个人，不可能是我的再会，也不可能算人心。

会享受，为什么分手，为什么笑得很痛。街角的情歌变唱起我，那时候你多爱我，却依然感动，为何现在距离好沉重。街角的情歌变唱寂寞，三分钟一个时空，如果天长地久在心中就足够。坐在路口咖啡座，你笑着点头，他牵你的手，很高兴你也好过。 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。

是羡慕天空轻鸟自由飞，冰块慢慢慢的旋转融化了伤悲，或许习惯再也倒不回，我也永远不后悔，独自喝着冰咖啡，体会你给我的一场心碎，享受爱情轻微的粉碎，冰块慢慢慢慢旋转融化了伤悲，喝了一口渐渐没了感觉，或许时光再也倒不回，我也永远不后悔，独自喝着冰咖啡，体会你给我的一场心碎，独自喝着冰咖啡，体会你给我的一场心碎。 温平的这首歌《心碎的拼咖啡》，接下来会继续跟你听到彭佳慧的这首歌《我》。彭佳慧呢，自从当年参加了《我是歌手》之后啊，又重新的回归歌坛，并且是自己的一些新作品都是非常不错，在去年的台湾金曲奖上有夺得金曲歌后，也是她入行这么多年以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项。今天要一起听听看这首《我》。 I am what I am。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，光荣，不用闪躲，为我喜欢的生活，不用粉末，就站在光明的角落，我就是我，天空海阔，

有你的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。用真心以为真的人认罪，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。坚决的拒绝用你的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。加加加 邝美云的窝心，随后继续听到信乐团带来的假如。这里是 FM 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。今天就到这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 一份爱能承受多少的误解，熬过飘雪的冬天，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，比陌生人还遥远。最初的爱也像火焰，最后也会被风熄灭。有时候真话太尖锐，有人只好说着谎言。假如时光都留我，能做什么？照你没说的去想要，假如我不放手你，多年以后会怪我恨我不敢动。想假如是最空虚的痛，看过几次爱凋谢，在感情在孤独里冬眠。最初的爱越像火焰，最后越会被风熄灭。有时候真话太尖锐，有人只好说着谎言。 天上，半大的半个月亮。 的爱，越在地平线，一万梦太短，遗憾又太长。寂寞，却掉进更深迷惘。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为什么找不到方向？眼泪已冰凉。只是你中途过站的地方，眼泪已冰凉，忘记了眼眶，所以无论我怎么去回想，也无法想起你的模样。原来已没有人在我心上，我心房像午夜地下铁站，最后只剩下一片空空荡荡，没有人的没有人，一切都只是虚无和妄然，原来都是我编织的神话，从来没有人来过我的心上，我只是你中途过站的地方，从来没有人来过我的心上，我只是你中途过站的地 什么时候悄悄走开？